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听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one introducing the ceremony, opening ceremony of a store. 今天我们呢还是继续在听一个有一个商店的人呢，他来介绍整个商店开业的这么一个过程和流程。 对， 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没错，在之前节目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听过了这段介绍的上半部分。 嗯哼， 那今天呢，我们再把余下的部分再学习一下。 对，这个雅思的听力呢，它就是选材还是比较广泛的哈。像如果是大家今后去工作，到了工作场所，领导在讲这个开业或者任何活动的布置流程的时候，去听的时候，怎么去分配你的注意力呢？我觉得呢，首先你要想这个领导交代给你的任务，你要做什么？其次呢，就是时间以及顺序，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按照什么顺序去做啊？那么待会儿呢，大家就会一边听，按照这个思路去注意。那他在这个部分呢，因为是一个体育用品店，所以呢，他会提到一些和体育相关的词，比如说冠军这个词，大家知道吗？ Champion 不错。那400米跑步的冠军英文是 400米跑步怎么说，应该是400 meters dash, running dash 和 running 有什么区别 啊？ dash 是冲刺，它就是多用于比较短的速度特别快的那种跑步。 400米可能对我来说就算长的了。 我觉得200米就算长的了。 是吗？ Anyway, 这个 running 这个词是用在400 meters running champion。 那50米就可以说 dash 了吧？ 50米、100米、60米都可以叫 dash。我觉得其实200米在国际类的这种比赛上也可以叫 dash。 dash,OK。 没错。好，然后呢，再来呢，他就会说有粉丝要求这个运动员呢给他签名啊。这个粉丝英文应该怎么说呀？粉丝本身这就是一个英文词音译过来的，就是 fans，F-A-N-S 啊。因为像中文的粉丝，所以他就音译过来。那么 fans，F-A-N-S， 它的英文的发音其实是啊这个音，就是写起来像蝴蝶那个音啊，就是 bad。那个原因 fans 啊，你可别跟人家老外说的时候你说粉丝 fans， 那就完蛋了啊。那这个一看这个原因没发对。好，接下来呢，这个索要签名啊，就是 ask someone to sign， 或者是 ask someone his or her signature。 还有一个词呢是 autograph， 这个是签名的意思啊。 to sign autograph，签上自己的名字。 auto 就是字，自我 auto， graph 就是写写画画， autograph 就是签名啊。话说你有什么 autographs of any celebrities？ Whose autographs do you have？ 你有什么名人的签字吗？ 有啊。 哎呀，谁？ 因为以前我参加那个《情深深雨濛濛》剧组的时候，就要到了他们那些主演的签名。 真的呢？ 对，但是那会儿呢，我只是当个群众演员。为了体验生活。 那可老早了，情深深雨濛濛。 可老早了， 80年了吧？ 但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我说呢，80年代。你就这么有脑子。 不是80年代。 小学生90年代。 90年代末的时候。 那你那个情深深雨濛濛那个主创人员都有哪些人啊？ 剧组里面应该有古巨基。 啊，真的，那也是挺有名的人哎。 对， 那女的演员里边肯定得有啊。 有那个林心如， 真的女神啊。 对， 真的。那你就是说那时候你见着真人了，可是你还是一个小学生，你就有这个意识去要这个 autograph。 我看别的同学都在要嘛，我也要一张呗。 哦， 哎，这么回事儿。 那你现在还有吗？ 现在得找找了。 哎呀，那你看，你这个 autograph should be conserved and reserved properly 啊，你还要给它留好。 对。 啊，这个 autograph 这个词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用啊。那你去 when you ask these actors or actresses to sign their autographs, what was their reaction? 人家当时是什么反应啊？人家是特乐意还是特不乐意啊？有什么？保安啊什么拦着你们吗？ 就没有啊， 他可能都习惯了哈。 对对，都习惯了。而且就是如果被要签名的话，感觉也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哦， 对吧， 真有意思。 嗯， 好，接下来呢他们还有一个活动的这个内容，就是哎呀我就不剧透了啊，大家一会儿去听就行了。好，那我们现在放一下录音。 The shop will be open from 9 a.m. this Saturday, and if you go along to the opening, then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the national 400 meters running champion Paul King, who's coming along to open the shop. And he will be staying around until about midday to chat to any fans who want to meet him and sign autographs. Then there will be a whole range of special attractions all weekend. There will be free tickets for local sporting events for the first 50 customers.And also, a special competition open to all. Just answer 15 out of 20 sports questions correctly to win a signed copy of Paul King's DVD, Spring Tips. While the first person to get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 gets a year's free membership of the Bradcaster Gym. All entrants will receive a special sports calendar with details of all Bradcaster fixtures in the coming year.One of the special opening offers is a fitness test. A complete review of your cardiac fitness and muscle tone, actually done in the shop by qualified staff. This would normally cost £30, but is available at half price for this month only. There ar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places available for this, so to make a booking, phone 560-341. In addition, if you open an account,you get lots more special offers, including the chance to try out equipment at special open evenings. 好的，听完了录音了，我们来回头看看今天这一部分的雅思听力真题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The shop will be open from 9 a.m. this Saturday, and if you go along to the opening, then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the national 400 meters running champion Paul King, who's coming along to open the shop, and he will be staying around until about midday to chat to any fans who want to meet him and sign six autographs.好，这是九点的时候啊，这个开幕式，这个在周六的这个九点就开始了。如果呢，你就是等到这个开门之后呢，你还有机会去见到这个全国的400米冠军，叫保罗啊 King 啊 Paul King。那么这个冠军呢，他也会参加到这个商店的开幕仪式之中，然后他会逗留到大约中午的样子。Midday, M-I-D-D-A-Y, 一个单词啊，中午的样子。他干什么呢？是为了和粉丝聊一聊啊，就是打招呼啊，同时呢也很乐意的去给这些粉丝签名。 嗯。 Then there will be a whole range of special attractions all weekend. 啊，接下来就是整个周末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There will be free tickets for local sporting events for the first 50 customers. 啊，首先呢，对于刚开始迎进来的客户前50名啊，他会赠送免费的当地体育赛事的入场券。 嗯。 And also a special competition open to all. 啊，同时还有一个这个面向所有人的比赛。Just answer 15 out of 20 sports questions correctly to win a signed copy of Paul King's DVD Spring Tips. 啊，其实这个比赛很简单，就是会在20个提出的问题中，只要你答对了15个，那你就可以获得了这个奖。啊，能得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由 Paul King 这个冠军签名的 DVD 这个 DVD 叫 Spring Tips 啊，叫春天的妙招妙计。Well, the first person to get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 gets a year's free membership of the Bradcaster Gym. 那第一个所有二十个问题都能答对的这个消费者呢，他能够获得 Bradcaster 健身房全年的免费的这个健身卡。All entrants will receive a special sports calendar with details of all Bradcaster fixtures in the coming year. 所有的这个参加者，就入围的，答对了的人，还会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个运动日历。那这里边呢，会标出来 Bradcaster 这一个地区，这个城，它在未来一年所有的这个运动赛事的这个活动叫 fixture, F-I-X-T-U-R-E。那么这个喜欢运动的人呢有这个日历，我觉得就有一些我认识的这些跑马拉松的人他们就很喜欢有这么一个日历。他们会把这个马拉松的赛事什么北马什么广马深马，就是说北京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什么这个东京的马拉松波士顿的马拉松、纽约的马拉松，哗哗哗哗哗全给聚在这个日历上，然后呢训练就特别有动力然后他们倒计时参加哪个马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他提前几周几个月要怎样的去训练。 嗯，后面他说One of the special opening offers is a fitness test, a complete review of your cardiac fitness and muscle tone, actually done in the shop by qualified staff. 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呢，就是要测验一下体测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这个运动能力啊，你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啊，它是非常全面的。你的整个的这个心肺功能还有你的肌肉它的这个运动能力啊健康状况如何，那么这个呢是由称职的，就是有一定资质的这个人员，是由员工在店里面去做的这个体测。哎，我觉得我要体测去，我肯定特棒。 我看您特别健壮啊。 对，虽然我很胖，脂肪很多，但是呢这个 您的是肌肉。 不，我是脂肪很多，我做的体测就是脂肪惊人的多，但是我这个体能惊人的好好多人那个教练说，他说 I have trained over 50 to 60 students members of the gym、 mm-hmm. and I am one of the tops even if I'm in my 50s 说你看年过五十了半百了但是你这个体能呢还是排在顶尖的，他训练过的五六十人里边我算顶尖的，我能把男的给练趴下。 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天天锻炼是吗？天天跑步 锻炼也不是说天天跑步，就是有规律性的锻炼，叫 to work out regularly。 哎，不能说是隔三差五，或者说 没错、 哎、休息好久，然后突然想到锻炼，那不是的。 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一些个 muscle gain， 然后你不去持续的训练呢，这个 gain 你又退缩回去了。 嗯， 它必须你得要 consistently and progressively。 嗯。 Keep training 才行， 一定要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有规律的，去运动，每天一点点，那么积累下来的话，那您的身体健康状况会提升不少。 对对对，好，那么这个测试之后呢，还有什么好玩意儿呢 ？This would normally cost £30, but is available at half price for this month only。那么这个体测呢，通常会是30英镑，但是呢，在这一个开业这一个月它都是半价的。There ar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places available for this. 就是这一个活动呢数额有限。你看人家表达的就是 a limited number of places available for this. So to make a booking, phone 560341.那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你需要提前电话预约。叫 make a booking， 就是预约的意思。那 phone 呢是个动词to make a booking phone 也就是 call 你要拨打这个电话来预约。那这个号码是什么呢？大家记下来了吗？我念的比较慢560341 560341跟你记得一样吗？ In addition, if you open an account, you get lots more special offers, including the chance to try out equipment at special open evenings.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还要开一个账户的话呢，你可以得到这个活动的这些搞活动的期间的价格啊，比如说这个去试一试我们的运动器械呀，他们有专门的开放夜晚，叫 Special Open Evenings。那通常在国外呢，这种大型的活动，他希望你去，让你免费的去体验。那 Special Open Evenings 呢，就是晚间的体验活动。 是的。 哎，我觉得这家挺会做生意的哈。那现在呢，好多的这个促销的手段也在国内的商场也都很常见了啊，商场呀、咖啡厅啊，都是会免费的让你去。好，那么这个逐句讲解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大概的当天的活动的流程以及一些促销的安排，他都讲到了啊。这个之前大家自己听第一遍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听懂呢？我们再来放一遍录音。 The shop will be open from 9 a.m. this Saturday. And if you go along to the opening, then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the national 400 meters running champion, Paul King, who's coming along to open the shop. And he will be staying around until about midday to chat to any fans who want to meet him and sign autographs. Then there will be a whole range of special attractions all weekend.There will be free tickets for local sporting events for the first 50 customers, and also a special competition open to all. Just answer 15 out of 20 sports questions correctly to win a signed copy of Paul King's DVD, Spring Tips, while the first person to get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 gets a year's free membership of the Bradcaster Gym.All entrants will receive a special sports calendar with details of all Bradcaster fixtures in the coming year. One of the special opening offers is a fitness test, a complete review of your cardiac fitness and muscle tone, actually done in the shop by qualified staff. This would normally cost £30, but is available at half price for this month only. There ar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places available for this,So, to make a booking, phone 560-341. 好的，这一遍录音也听完了。 那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中比较有意思的用法、第一个呢，就是 go along to, 这个猛一听呢，你以为是走到一个地点。 对啊 go along the river to 什么地方嘛，对吧？ 是吧、其实呢，这个课文里边呢，它用的是就是让你逗留到一个时间的意思。在第一句里边，他说的 shop will be open from 9 a.m. this Saturday, and if you go along to the opening, then you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blah blah blah. 也就是说，如果你逗留到那个开业典礼的时候。所以呢，这个 go along 呢，它不是表示你的位置位移了，而是说你在时间上从一个时间等到另一个时间。好，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要自己多去留心，你在阅读和听力里边碰见 go along to 短语的时候啊，是怎么用的。跟它类似的就是 stay around。stay around 也是逗留，在一个地方就是转悠，他不见得就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在这间办公室的这个椅子上坐着，不是，他是会走来走去的，所以他会用 around 这个词 ,stay around。再接下来呢就是 to sign autograph, 去签自己的字。好，那现在呢请大家造一个句子。书的作者会在这周六下午在书店举行签名售书仪式。英文怎么说呢？签名售书其实就是两个动作，签名大家已经会了是吧，就是 to sign autograph, 售书呢 and sell the books 吗，其实他卖的那个书是他签过的书，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一个， 哎，你看看怎么去把这个周六下午啊，作者 是 sell the books with his signatures, 那你觉得是他事先签好了去卖吗，还是当场签，一般签名售书是边签边卖、对不对，还是说读者买了书、排好了队让作者去签， 应该是您说这一种，就是读者买了书当场去签名， 哎，所以说呢，大家知道这个动词的前后是怎么回事啊？那现在，再来看这个句子：这周六下午会有作者签名售书。你说这个中文是这样的话，你英文应该怎么表示呢？那你可以说 ，On this coming Saturday afternoon, the author will be available to sign his autographs on books for readers. Available to 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原形吗？ 可以 ，available to sign autographs on the books bought by the readers. 嗯，就强调签名这件事情。 对，他所签的那个书是已经被读者买了的。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卖书其实没什么好谈的。 就是啊。 但这件事情最关键的一个卖点， 嗯， 就是他是当场签名的，所以你把这个签名的事儿放在前面。 对。 至于这个书谁买的放在后面， 对，次要信息啊。所以呢是 available to sign his autographs on the books bought by the readers、 嗯、 啊，就是先让这个 readers 买了书，然后他往那个书上去签， 挺好的 啊。这是一个签名售书的事儿。好，再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用法好多人也不太去会用，就是二十个问题里边答对十五个。好，英文呢再回忆一下，他说 just answer 15 out of 20 sports questions correctly to win a special copy blah blah blah。 好，那这里边呢用的 out of 就等于是 from， 就是你 answer 15 questions from 20 questions correctly、啊、正确的答也就是答对。好，那现在再来一个啊，雅思考试如果你这个阅读的部分30个题里边对了28个题，你就算是阅读能力很强的了。 So if you can answer 28 out of 30 questions in the reading section of the IELTS, 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considered pretty strong、啊、这个就是用一下 out of。 再来啊，10个人里边得有9个人说这个菜好吃。 9 out of 10 people say that this is a very delicious dish。 没错啊、there are 9 out of 10 who have tried the dish may say that it tastes good. 都行，怎么说都行。 嗯哼。 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跟运动有关的 cardiac fitness， 就是心脏功能的健康状况。就是 fit， 其实它比 healthy 还要再多一个级别，就是 fit， 就是比较有运动员的那个风范了。啊、而 healthy 呢，只是说你有没有病。healthy 是没有病，而 fit 就是还要结实，还要健壮啊。那 cardiac fitness 就是指这个心脏功能，它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很强？通常运动比较擅长的人，他常练的人呢，他的心脏功能都是很强的啊。所以 cardiac fitness 就是指心脏的功能，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怎样？ 嗯 ，muscle tone。muscle tone, T-O-N-E, 这个 tone 大家知道就是有那个语音语调的意思，对吧？ 对， 比如说中文有四声 four tones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这个 tone 呢它用在 muscle 这上，它就是说你这个肌肉轮廓的意思。 嗯 啊，就比如说像我吧，我这脂肪比较多，我这个看不出来我肌肉，但是呢脂肪一下去你就能看出来这个 muscle tone， 就是啊一块然后到什么地儿凹进去然后鼓出来啊，这是 muscle tone。 那如果你去关注像女生用这个化妆品，还有 skin tone， 也是讲特细的这个皮肤是不是那么顺滑，它的状况叫 tone。 如果是很细的啊，它有一些紧致皮肤啊，那就说它这个 skin tone 很好。所以 tone 这个词呢，它就是除了语音语调它有这个意思，也希望大家注意。好，那现在我来让大家造一个句子哈，肌肉的轮廓是需要你多练这个举重。 In order to improve muscle tones you need to do weight training或者 to lift weight， 举重就是 lift weight， weight 就是重量。 所以 tone 这个单词就是一个轮廓的意思啊。 嗯， muscle tone 就是肌肉的轮廓。 对，就是那种细的。而 skin tone 呢，它又不是轮廓了，它是你这个皮肤的紧致程度、 哦、 啊。所以 tone 呢就是这么一个含义。 tone 本身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吧，就是它是什么格调、 语音语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英文这个词儿，是吧？